据南朝鲜的同胞报1月26号报道， 南朝鲜各阶层接受保守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谴责臭娘朴槿惠逆贼，全面否定特大型丑闻事件的厚颜无耻的妄动。 另外南朝鲜的金乡新闻1月27号发表社论， 表示非难朴槿惠全面否定对自己丑闻事件的嫌疑，还提出阴谋论。